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 今集我们的主题就是讲色彩人生的，不是容祖儿首歌，我们不用唱容祖儿首歌的，我们唱回自己首歌先。那今集我很开心请到我的嘉宾就是 Jack 来到跟我们讲这个色彩和我们的人生的。那我介绍 Jack 先吧。 Hello 大家好。 那 Jack 呢，在我不让 Jack 讲住先，那等我讲了 Jack 是一个咩人先，咁大家对佢有深啲嘅了解咧，跟住我哋再讲落去啊。咁啊，全心疗愈师阿 Jack 咧，就系喺澳洲注册嘅中医师，同时亦都系英国注册嘅彩油咨询师。喺咁多年疗愈工作上，哇，佢其实佢都做咗好多年，超过十年噶。你唔好睇佢样唔后生，其实呃人嘅。咁咧就运用系好多天然嘅色彩同埋香氛咧，结合咗中医嘅专业知识咧，系帮好多人咧做到身体上嘅疗愈啦，心灵上咧亦都帮大家走到生命嘅方向同埋指引嘅。佢唔系净系中医师同埋彩油咨询师嘅，佢仲有 N 咁多样嘢，佢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啊。咁即系等我沉气再讲下啦。咁佢就喺呢个塔罗占卜师啦，咁帮佢哋我哋大家喺困惑嗰阵时揾到方向啦。佢亦都系星座占卜师，佢帮你哋起你哋嘅星盘啦，咁令到你哋更加知道自己嘅特质啦，同埋个走向啦。咁佢亦都系动物全心师，系啦，好似我哋之前动物全心师唔使讲啦，我哋之前有一集都讲过动物全心师嘅，咁就系帮主人啊，同埋咧我哋嘅动物朋友咧去传递大家嘅信息啦。佢亦都系灵气疗愈师，就可以帮大家得到身心各方面的放松嘅。咁 Jack 其实咧，佢就唔系净系喺香港工作噶，佢都会喺唔同嘅国家，包括啦澳洲啦、美国啦、日本啦、台湾做唔同嘅咨询啊、讲座啊、课程嘅，去帮唔同嘅人啦，去度过生活上唔同嘅阶段同埋困难嘅。咁我哋集合佢咁多年嘅临床经验啦，咁我好开心今日有阿 Jack 嚟到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嘅经验啦，同埋喺佢嘅经验同埋佢嘅疗愈当中系点样帮到大家揾翻自己嘅健康啦、开心同埋美满嘅生活咯。咁有请阿 Jack， 咁好。 Thank you, Amika. Thank you, 你嘅介绍。 系啦，咁可能我讲得唔系咁详尽嘅，咁我哋一路倾落嚟，咁就大家都会知道多啲阿 Jack 系做啲咩，同埋点样帮到人啦。咁其实我谂 N 咁多次咧，我谂你问过，俾人问过千次条问题，就系点解？哇，陈医师好劲噶嘛，讲真，即系你姓陈嘅，Jack 姓陈，咁啊陈医师好劲，咁又好劲嘅陈医师个都话医生咁样，但系要转为呢个全心疗愈师，点解当初会有呢个转变呢？ 啊，呢、這个就讲翻嗰次做中医喺澳洲先年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嚟揾我，咁我哋喺澳洲见啲人啲客人嘅时候，我哋会倾耐啲，明白点解你身体边度有唔舒服啦，咁样点样可以帮你安排一个treatment strategy 之余，系了解你心情入边系有咩影响紧身体呢啲唔舒服嘅部分。 嗯， 咁因为倾咗好耐，咁好多时候系倾完之后啦，咁个 client 觉得舒服啦，咁身体又得到一啲 treatment， 咁嗰个 session 好啦。但下次翻嚟嘅时候，佢又有同样嘅问题，又喺嗰度 repeat 紧。咁呢个 cycle 系唔会停噶嘛？因为有啲时候倾完你个客系觉得舒服，觉得哎呀 OK 啊，呢个啱噶啦。但你翻去又翻自己 old pattern 啦，或者我哋其实未揾到嗰个原因，乜嘢到底系 cause 紧你有呢个 issue 或者呢个 problem？ 咁就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就揾唔同嘅方式嚟帮啲客人啦。咁中间都有用唔同嘅方式，好似塔罗牌啦、astrology 啦、咁 back flow 呢啲都有 introduce 完之后，发现原来其实人真正会面对自己嘅问题系揾翻而家影响紧你嘅心系乜嘢。咁点样用一个方式嚟揾出嚟咧？其实我发现到颜色可以好直接反映紧而家心中到底咩嘢系困扰紧你，或者系乜嘢整得你咁唔开心，或者你而家中意同唔中意嘅嘢系咩心情影响紧而家嘅状态咧？咁呢个就系我初开始揾到颜色，跟住揾翻自己其实可以用心聆听你讲嘅嘢，咁由你讲嘅嘢慢慢传达翻你需要嘅信息俾你，加埋颜色，加埋香味，呢啲嘢都系有 message 喺入边，又传达翻俾你。 嗯，明白，因为习惯呢个商业社会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好多时咧就个口就讲一样嘢，但系可能其实你个心唔系咁谂，好多时我哋都掩盖咗我哋个真心嘅谂法啦。咁我 get 到嘅意思，全心嘅意思就系心同心啦。因为有个好多调查做咗出嚟咧，其实心咧嘅能量咧，比我哋个脑嘅能量系多 n 咁多倍。我哋身心啊，我哋个心嘅发出嚟嘅能量啊，好似系5000 hertz 嘅，5000 hertz。就是一个频率的计算单位，但是在脑那里讲是几百的啫。咁你想下，如果攞个心去传心，咁即是两个很大的发电站，两个互相传递信息，咁真的可以进入到人的内心，是不是？ 没错啦。咁其实心传心，其实是用最真实的感受同你沟通紧。沟通你最真实的需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用自己的脑入边收埋的嘢嚟压住自己，或者是控制自己，逼自己做一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嘢。 咁其实又对应翻我哋呢个节目嘅呢个 program 嘅名称，我哋叫做无极限地带嘛。即系我喺个 YouTube 度其实都写紧啦，我系用唔同嘅办法或者唔同嘉宾，透过佢哋唔同嘅经验，去令到帮助大家系去联系翻你哋自己无限，你哋无限。匿喺边咧？你哋嘅无限就喺你哋嘅心嗰度。咁所以都好开心啊 ！Jack 今日同我哋讲呢样嘢啦。咁头先你轻轻带过咗话，颜色其实系最真实咁样去反映咗我哋嘅某一个层面一个情绪出嚟嘅。咁可唔可以再讲多啲咧？ 其实我哋对颜色咧，咁可以好简单讲，每一日你凡醒开眼一见到，全部系唔同嘅色彩。 嗯， 无论你去到边个地方都有唔同嘅色彩，咁见到唔同嘅色彩，你有唔同嘅心情，你有唔同嘅喜欢同唔喜欢，咁其实都有信息喺入边噶。 嗯， 咁呢个色彩系好直接噶，因为你冇谂过到底我点解要中意，我就要叫自己中意咩色彩噶，你只不过一个感受，咁你睇过就算啦。但其实入边收藏咗好多自己当下你需要知俾自己知道嘅心情，你心入边需要感受到一啲感觉，都喺呢个色彩入边可以反映。咁另一个方式可以解释俾你听，好似我哋讲眼系灵魂之窗嚟噶嘛。嗱，咁你个 soul 喺呢个 windows 入边咧，系需要感受到出边嘅嘢。咁呢个色彩系直接同你嘅灵魂系有呢个接触有反应噶。所以色彩可以传达翻你需要嘅信息。咁我嘅角色又可以系人哋拣出嚟嘅色彩入边，帮你翻译点解你拣出呢啲色彩，点解你中意呢啲色彩，点解你唔中意呢啲色彩？其实你拣出嚟一个 combination。代表而家你 experience 紧咩 issues？ 嗯，明白。咁或者我又多另外一个补充啦，因为呢个我都系最近先发现嘅。你都知道我最中意做 heart sharing 噶啦，最中意同分享啲好嘢噶啦。咁其实咧，我谂你哋可能会听过咧，其实颜色咧都系能量嚟嘅一种。咁而我哋唔同嘅颜色，佢有唔同嘅光谱，佢亦都代表唔同嘅能量频率噶。咁我哋人啦，人我哋其实基本上都系由能量组成啦，每个细胞都有能量啦。当我离开咗呢个世界，我冇咗个能量，咁自然就冇咗呢样嘢啦。基本上可能肉身，当你个肉身冇咗能量嘅，调翻转你就当然会腐化啦。咁而能量频率唔好讲咁深啦，其实系唔同颜色有好多唔同嘅能量频率，而呢啲能量频率都喺我哋身里面每一个器官咧，其实都会有特定唔同嘅频率嘅，或者我哋有啲人就叫佢做脉轮 chakra。咁如果系印度或者印度一个学说就讲佢系 chakra， 可能你都听过脉轮噶啦。咁我哋人嘅身体有唔同嘅脉轮啦，而每一个 chakra 其实有唔同嘅颜色，而嗰啲颜色就代表嗰啲频率。咁所以如果你系今期我特别中意红色嘅，咁其实红色我知道红色个颜色可能系底轮嘅颜色，简单咁讲，底轮就系我哋个 pat pat 左紧嘅位置嗰个能量圈嚟噶，唔好讲到大家唔飘啊。咁但系问呢个位咧，其实主宰紧我哋个安全感啦，我哋嘅富足啦，同埋我哋嘅惊恐噶，咁。咁当我哋缺乏咗呢方面嘅能量，或者嗰度系少咗嘅话咧，咁我哋生活上可能情绪上都会有个反射，就是、可能会好惊咁样。咁所以可能嗰期会唔会系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那个客人咧佢就会系拣好多红色嘅油彩油啦。咁其实系咪可以咁样去叙述嘅咧？因为我都唔知道。 其实都可以噶，咁嗰时你会感到个红色，好似啱啱 Mika 讲噶，你有咁多呢啲红色 related 嘅 issue， 加埋 security 啦，或者啱啱话好惊啊，甚至好嬲啦，因为人你冇咗个 security 嘅时候，你唔 grounded， 咁 base chakra 都係比較 grounding。咁你唔 grounded 嘅時候，你自己就會好慌張啦。咁好多負面嘅情緒就會有呢個時候出現㗎啦。咁你感到紅色嘅時候 ，indicate 原來你好需要 be grounded， 你好需要我哋揾翻一啲 security 俾你，你好需要揾翻一啲 strength 俾你咯。咁紅色我哋好多時候睇好多天然嘅嘢，紅色嘅火啊呢啲都係紅色嘅，但都代表温度啊、力量啦、啊，我哋嘅血液啊都係紅色嘅，咁都係可以俾你自己。Back to the body。 我突然间谂到样嘢，即系唔好意思啊，离题少少。啲人话咧，我要寻仇死嗰阵时，着咗红色噶嘛。咁其实最颜色学说上面有好知唔知点点解咧？有得解咧？ 红色嘅话，好似啱啱讲翻嘅力量，可能你系呢、這个。呢、這個 process 入邊，你想用一個比較有力量嘅方式 去代表你嗰一刻離世或者尋仇嗰陣時嗰、那個嗰、那個氣場。 係啦，所以好多時候紅色嘅出現就會代表呢個 energy 呢個 entity 嘅力量都大啲嘅。 嗯，係啦 ，entity 其實即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關於一啲離世嘅靈魂嘅。系啦，咁其实就系咁样讲，咁可能嗰一刻佢需要呢个 power 啦，其实红色就代表 power。 冇错啦。 系啦，咁所以佢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用呢种颜色，咁所以其实即系你点样用呢就系、是、视乎你嘅。咁即系唔好去到咁远啦。咁其实 come back 翻咧，其实因为我哋唔同嘅脉轮啦 ，chakra 有唔同嘅能量频率，唔同嘅颜色，咁其实可能你每一期需要嘅颜色系唔同，亦都系代表咗我需要嗰只颜色去修补。自己呢方面嘅功能系咪咁样？ 系啦，冇错啦。好似人嘅身体系自然有一个 function， 你需要啲乜嘢，你自己都会存啲嘢翻嚟。我哋冇讲颜色，主讲食嘢啦。有啲时候你好想食甜嘅嘢，有啲时候好想食咸嘅嘢。咁可能你嘅身体而家就系需要呢啲 elements 翻翻你呢个身体，补翻你需要嘅营养。咁色彩其实都系一样嘅。如果你呢一排特别拣一款颜色，当然佢反映紧你嘅心情、你嘅情绪有啲 issue 之余。咁你嘅身体可能都需要呢个颜色嘅 frequency 帮你带翻嚟，好似红色。如果你呢一排啱啱讲紧，你需要 strength 啦，需要啲 power 去做啲嘢啦，甚至于你呢一排比较feeling 比较 tired weak， 咁红色都可以帮到你做呢个grounding 啦，或者补翻你嘅 energy 嘅。 明白，咁所以咧，坊间咧，坦白讲有好多唔同嘅报纸啦，好多唔同 media 咧就会话你间房咧就要红色，你间房要蓝色，你间房绿色啊，舒服舒缓一啲。其实人哋讲乜嘢咧，其实都系唔重要嘅。啱啱调翻转咁讲，系嗰一刻或者系你当其时嘅心情状态，你系需要咩色，你就去用嗰只色。 冇错啦， 啱唔啱？ 系啦。 咁所以其实即系调翻转又回翻我哋自己亲身嗰个内在智慧啦。我哋有冇系咪啊？陈师奶话红色好啊，黄师奶话橙色好。但是你心里面都是要问自己喜欢什么色。 没错啦，这一刻你需要的是什么色，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感受会带你回循回你需要的颜色咯。那如果陈师奶黄师奶他们喜欢什么色的话是他们的需求来的。但是重点是你需要什么。 明白，好啦。那你自己的亲身经验呢，颜色带给你什么？ 颜色其实我初初找回这个颜色治疗这个 Orosoma 是那时候 Sydney 的时候，我跟一班 friend 做了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几千人，我们 organize 一个 event。 那做的时候大家很投入，那当然投入你就放很多时间很多心机啦精力啦。那做完之后突然之间大家好像都太累了，就散了没有联络。那这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 impact。咁我就係觉得好攰啦，咁心又觉得点解大家冇互相 support 呢，就算 event 完大家都系 friend 嚟㗎嘛。咁就係 Sydney The Rocks 嗰度行下行下，见到呢个 crystal shop 入边有咁多啲颜色。咁我就入去啦，咁听下嗰个人有咩讲啦，总之冇嘢做嘛，又攰。咁就真係自己揀出几支颜色。咁嗰个人就讲返俾我听，点解我而家个心情系咁样。其实系咪呢个 event 嘅影响，或者之前有其他嘢嘅影响。跟住呢个就系开咗我对颜色嘅第一次接触。原来佢可以反映你嘅感受咁真实咁直接㗎。因为我冇同嗰个人讲过我任何嘢，我好单纯揀出四支颜色。咁佢就有我揀出嘅颜色讲返俾我听，我嗰时我嘅心情我嘅情绪我嘅身体嘅需要全部喺嗰度反映晒出嚟㗎。所以颜色这个好像一块镜子，它照回当下你的需求。因为我们知道我的需求在哪里， 我哋可以循啲方式翻翻嚟帮翻自己，补翻你嘅体力又好啦，平复翻你嘅心情。所以呢个系我遇到颜值嘅第一次好深嘅经验。 咁你呢个疗愈过程诶，维持即系同颜色呢个自己疗愈先啦，大家都要疗愈咗自己先可以识得帮助其他人去疗愈噶。咁呢个旅程你系嘅玩咗几耐啊？ 其实自己开始嘅话，差唔多玩咗三至六个月咯。因为嗰时拣完颜色之余，咁嗰套system 叫 Arizona system， 咁我就带一支油，佢有色彩嘅油，咁天然嘅取嘅水啦，同呢个香薰油制成噶，咁就翻翻去茶山提，咁自己就不停有啲梦发出嚟，咁好多过去一啲嘢，你以为唔在意啦，过咗啦，原来系梦中都会显示出嚟，咁其实系一个 release， 咁又讲紧一个 release 就系我之前嘅嘢我冇 release 咗。我懂冇事啫， 冚咗佢， 系冚咗佢， 匿埋咗。 地毡下边有啲垃圾，你个数下嗰度，觉得冇嘢啦， 冚晒佢， 系啦，踩过去，其实你知噶。咁就呢一次将呢啲嘢全部洗出嚟，咁自己觉得轻松咗啦，又发现原来我有咁多嘢，我自己以为冇事，其实我冇面对佢。咁加埋我原来我自己嘅心情可以咁直接喺一个地方反映出嚟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讲翻自己心事，我自己 experience 嘅嘢，我会经过脑。咁有啲嘢，我覺得啊，呢個唔重要啦，呢個唔可以俾人聽啦。 係啊，俾人知道點算咧？原來知道我咁軟弱嘅喎。 係啊， 原來知道我唔夠勁嘅喎。 就係啦，原來知道我缺乏好多嘢嘅喎。 咁即係被柔弱嘅一面，大家都唔想俾人睇到嘅。 係啦。 但係我又想回到翻同一樣嘢啦。咁其實你話好多嘢，我哋中意匿埋喺櫃桶啊，收埋櫃桶啊，地氈底啊 ，kit kit 啦，我繼續收落去咪得咯？我使唔使要拎出嚟啊？ 咁上因为收得太多咧，你个空间就咁大啫，咁有一日佢会爆噶嘛？咁好多时候我哋真系 experience 爆咗，就系好似你嘅脾气爆咗啦，你同人哋有 argument 啦，其实系呢啲垃圾收得太多。 小则就系啊，同人哋有拗撬啦，或者今朝我睇你唔顺眼啦，总之个同事同我讲早晨，又想打佢。咁但系其实人哋只系同你讲早晨啫。咁大则其实系咪可能会引致到我哋依家啲奇妙好兴咩情绪病嘅？你又情绪病，我又情绪病，好似个个都一定要去食药去处理呢个情绪病。嗱，重新先，我冇话食药唔好啊吓，但系除咗食药。呢个其中方法啦，我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 N 咁多种方法去处理或者面对嘅。咁食药其中方法啦，咁其实系咪会引致到某一个点就会爆发到有所谓嘅情绪病啦，或者抑郁啦，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呢？ 冇错啦，其实好多情绪如果我哋唔正视佢，将佢释放，我哋只不过揿住一路收。咁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帮到我哋，但系系咪真系释放出或者系揿住我哋真正需要释放嘅嘢呢？好多时候你以为你释放咗好多嘢，我而家冇咁嬲啦，我冇咁憎呢个人啦。呢、这个有啲时候系我哋自己以为啫。 系啊，当突然间咧有啲嘢触发咗出嚟咧，就会癫咗咁噶啦嘛。 冇错， 我谂大家都试过噶。其实以为自己已经最简单以前男朋友咁样啦，咁当你突然间见到我朋友再朋友又见到类似有佢嘅消息，跟住你就无名就可能会好。有几个情绪弹晒出嚟啦，跟住以前啲画面就冲晒出嚟啦。我谂好多人都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其实系冇处理到呢样嘢。 冇错，呢个 issue 你咪放低。有啲时候呢啲画面冲出嚟，系其实你冇放低一啲 issue， 根本唔关呢个人事噶啦。但系你会重复喺呢个 issue 入边 repeat 紧，所以你冇放出嚟嘅时候，好多机会会 trigger 佢噶。加埋你呢啲嘢系一路冚一路冚，其实好多嘢你冚得太耐。好似一间屋你唔执咧，佢会有味道嘅。 其实系咪都会影响我之后啊揾男朋友啦，或者调翻转下一段关系噶？系咪都会有好大嘅影响？ 会绝对有影响，因为你如果未释放呢啲 issue 嘅话，你下一段关系你其实会 repeat 你未学翻嘅 lesson。 嗯。 所以好多人点解喺爱情入边一路好有困难就系咁样，因为你未正式你需要放低嘅 issue。好似我见到好多人嚟揾我，佢哋都有爱情方面嘅一啲 issue 嘅话，佢冇办法去揾到感情中嘅 trust security。咁呢啲嘢好多时候唔系对方身上边你可以揾得到噶嘛，唔系人哋要 provide 你噶嘛，系你自己点样去揾翻自己，点样可以 feel secure about relationship， 点样可以 trust a relationship。 咁呢个好多时候系要睇翻自己嘅感受，自己嘅心。咁呢个都系有颜色嘅时候，你可以好直接揾翻点解我有呢啲 issue， 点样可以帮到我自己喺呢个 part 去 fulfill 到我自己嘅 inner need。有啲人话我唔知咩叫开心啦，咩叫幸福啦，咩叫爱。 系啊系啊系。 因为你嘅心根本就冇为自己打开。咁可以重新帮你打开你嘅心嘅方式，系你自己最直接嘅感觉。咁就系有你睇得到嘅嘢。你聞得到嘅嘢，你聽得到嘅嘢，因為呢啲嘢，呢啲 access 好似係一個 gateway， 可以入到你自己入邊嘛，同你嘅感受，同你嘅心又重新 connect 翻，唔係一路喺腦入邊轉咯。 嗯，我諗其實最緊要就係、是、我哋逃過咗我哋嘅腦啦，我哋嘅腦習慣咗不斷咁思想啊、去控制啦。我哋之前都講過嘅腦係有好多 program 噶嘛，好似部電腦咁。你係你係咩咧？你仲係咪 XP 咧？定係話你係 Windows 10定係話 Windows 幾咧？咁你個 program set 咗喺度咧，好多時我哋想去，我哋只係經呢個 program 去揾我哋要嘅嘢。咁但係其實離開咗呢 program， 我哋唔識反應。咁所以我明白可能是不是就是彩色彩啦、香薰啦，或者香薰呢啲其他唔同嘅嘢，系个机制就系从个心或者从我哋直接嘅五官出发，即系直接嘅反应啦。咁就避开咗我哋嗰个分析逻辑分析部分，咁就令到咧你真实嘅自己咧可以容易啲跳出嚟，联系翻你自己。就真心是不是？ 冇错啦，就是咁样。有你自己呢啲 sensory， 搵返你需要嘅嘢。咁因为佢系直接嘅反应嘛。有啲时候你反应系快过你去思考嘅。 哦，系啊系啊，即系譬如好明显，譬如你有架马路有架车冲出嚟，咁你系咪仲去諗我究竟向走个右脚向后走啊，定系话即刻褪后走啊？咁呢个系反应嚟㗎嘛。即系其实就系类似啲咁样，即系求即系 instinct 啊，我哋叫做系咪本能啦？呢个本能去选择呢样嘢啦。其实，但系其实你嘅本能咧系唔会呃你噶嘛，基本上 系啦，冇错啦。你话呢个更加直接嘅一个譬如啦，如果你见到一个你系唔中意嘅人，突然之间佢系你面前出现啦，你嘅本能就会带出一啲情绪，你嘅本能又会可能带你做一啲行为行动，或者你把下会喐，或者你身体会做啲嘢，好多时候本能就会有呢度出嚟啦， 有呢度出嚟啦，就即系其实再转入少少啦，即系我呢、這个我好中意撩啲嘢入嚟啊，其实你嘅情绪是反映紧你一部分嘅能量，而无从宣泄嘅能量，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 系咪啊？ 系啦，其实你嘅情绪都会有呢啲 issue， 咁好似搵到一个窿咁啊，呢度就冲出去啦， 系咪啊？ 系啦，所以好多时候其实我哋睇翻，我哋同人哋嗌交或者有呢个 argument 嘅时候，唔一定嗰个人嘅问题或者嗰件事，系你嘅情绪搵到一个窿位，佢自己就冲出去啦。 系咪啊？即系其实简单咁讲啦，大家唔好谂到咁复杂，其实好简单。每个人系个能量体，而我哋有唔同嘅能量、唔同嘅频率喺我哋嘅气场啦，或者周围出现。而当然个气场有光，亦都有暗，有开心，有唔开心。而有一啲积存嘅能量咧，就棘咗喺度啦。咁我哋就透过乜嘢宣泄出嚟咧？就透过我哋嘅情绪宣泄出嚟。而正常我哋嘅做法就系我哋个脑咧会编制好多故事或者唔同嘅情况啊，历史上嘅嘢，就将呢个情绪黐咗落呢件事嗰度。咁我见到阿 Jack 我就好憎佢㗎喇，我唔知点解我就想憎佢死。咁但係你个脑就会编好多剧本出嚟，係咪？ 冇错啦。 令到你一直走落去。 係啦，你合理化你而家想做件事，闹佢又好，或者趁机打佢又好。你个脑 justify 呢件事係啱㗎啦。 係啦，但係我哋就会好似老鼠咁样啦，不断咁好似喺个老鼠笼里面不停咁 loop 啊。 係啦。 不断去跑圈。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好攰啊，其实我哋大家唔知点解嘅，日常翻工好攰啦，或者对每样事情好攰啦，其实个攰系唔知边度嚟嘅，其实系点解咧？好多时候就系你啲客都会有呢个问题。 系啦，你咁攰就系因为好似啱啱讲紧，老鼠系个笼入边跑个圈，你个脑都系个圈一样咁一路转咯，咁系转嘅位置好似个圈一样唔变噶，所以同一件事你自己一路 repeat， 原本可能三分钟嘅故事变成一个长剧，跟住变成好多季嘅长剧，所以你自己就变得好攰咯。一件事你跳唔出去之余，你加咗好多气入去。 咁你整到自己諗乜嘢又唔清楚，到底自己做咩要咁样，你自己又唔知道，咁整到自己身体又冇办法好好休息，因为脑唔好好停少少嘅话， 瞓唔到噶，所以我都系瞓唔到 啊。系啊，咁你影响到你嘅身体啦，全部身体机能又影响到。 我身体差咗，我又唔开心咯。 冇错啦。 点解呢度痛嗰度痛系咩事啊？究竟 系 咁，我已经食 N 种呢个维他命噶啦，跟住又去做呢个运动啊，又瑜伽又跑八公里噶啦，点解我仲系咁样呢？我究竟做错啲咩呢？ 个情绪冇放下，咁多嘢可以帮到身体，咁多嘢可以帮到肌肉，就唔同机能。个情绪系好难有一样嘢话呢个即刻就可以释放佢，或呢个即刻你就会唔嬲嘅。 咁所以其实睇落去好似好简单嘅嘢咧，其实里面咧越撩越入啦。咁其实有好多原因我哋走出嚟嘅。咁其实希望即系慢慢我哋讲出嚟啦。可能你呢刻你未必明白我哋讲乜嘢嘅。我都希望大家可能你唔明嘅，可能你之后再听多一次啦，我哋个录音啦。咁你再去慢慢去咀嚼下我哋讲嘅嘢啦，睇下你哋有冇共鸣啦。因为你冇可能呢一刻咧，我哋讲咁多嘢，你即刻会知道噶。咁其实系要俾一个小小嘅窗，我希望你哋大家开咗一个小小嘅窗，咁你知道原来有另外一个风景。除咗你心里面谂嘅呢个360尺嘅屋企之外，原来你窗外边仲有好大嘅地方，你哋可以去到啦。咁所以其实普通人咧，其实就系不自觉咁样咧，就会用咗色彩去做疗愈噶啦。例如会唔会有啲咩例子？头先你讲我拣着衫啦， 系啦， 或者其实我有个好有趣嘅嘢就讲翻出。咁咧，我有个朋友个妈咪咧煮餸咧，餐餐煮餸咧，啲餸咧。系颜色都系得一只嘅啫，就系灰色啦。咁呢、這个嗰啲叫咩瓜？嗰啲叫做啲瓜又灰色啦，矮瓜又灰色啦，啲嗰啲豆芝麻灰，啲菜又系深绿色啦，即系好灰嘅。跟住佢就直情影埋相，即系当笑话咁俾我哋分享啦。餐餐都咁灰，食到人都灰。咁其实咧。其实有冇 implication 嘅呢？作为一个色彩大师，你觉得呢？ 其实都会有㗎。如果你如煮餸煮到乜嘢都系咁灰嘅时候，可能都系反映緊你嘅心情，冇办法将其他颜色摆入去，或者呢个灰系好直接讲问讲明你而家心情嘅状态囉。 嗯，明白。咁其实咁但係好难㗎喎，我真係好唔开心喎，你想我点啫？七彩颜色我顶唔顺喎。咁佢哋咁咪可以点样做呢？如果普通人嚟讲。 如果普通人嚟讲嘅话，除咗灰之余，你睇下有冇啲颜色比较吸引你少少囉。唔系你要去做出嚟或者煮出嚟。如果你觉得你睇到今日呢件衫或呢样嘢系个颜色系吸引你㗎。咁可能你戴住佢着住佢，咁佢慢慢嘅共鸣会影响你嘅高度嘅磁场又好啦，频率又好。咁如果好似呢、這个我哋讲绿色啦， 系啦，最接近 associate with heart chakra 啦。咁如果你攞多啲绿色嘅衫嚟着，或者睇多啲绿色嘅嘢，但系绿色嘅呢啲jewelries 啊，或者系 accessories 啦，咁你慢慢接触得多啦，可能你嘅心慢慢就开咗啦。开咗少少嘅时候，你可以融入多啲嘢入嚟嘅时候，咁灰色就会可以走开少少啦。 哦，即系其实都系一个潜移默化嘅嚟啦，即系我冇一嘢就整个红色嚟啦，咁咪都反差太大，其实即系个当事人都未必接受到。 系啦系啦，因为佢心未开或者自己呢个空间冇位置摆其他嘢入去嘅时候，佢睇到做到咗之后灰色。但系你如果尝试一下加少少嘢入去嘅时候，可能佢就会转变少少咯。可能好似啱啱讲嘅，如果呢间房嘅垃圾咁多，你俾少少空间摆出一两样嘅时候，你就有空间摆啲新嘢入嚟啦。 嗯，即系其实同呢、這个呢、這个水盘嘅道理一样嘅，其实即系我哋个兜水满咗，啲嘢入唔到嚟噶啦。但系当我放咁啲污水啊，或者啲污浊啲嘅嘢啦，咁佢就俾啲新嘅嘢入嚟，咁所以其实流动系好紧要 系 嘛？ 系啦，冇错，流动其实系最重要噶。所以你自己如果可以开始同呢个色彩有反应啦、接收啦，加埋系释放，咁就系做紧一个流动嘅呢个exercise 咯，一个 energetic 嘅 exercise 啦。 因为我又听有人讲咧，就话啲小朋友嘅治疗啦，佢哋都有做颜色治疗噶，其实系咪啊？ 系啊，系啊。 即系依家好多嗰啲小朋友话，譬如咩过度活跃症啊、click click 嗰啲咁嘅嘢咧，咁可能佢哋有啲话会系颜色治疗师去帮佢哋去做疗愈嘅。其实你大概嗰啲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唔同啲治疗师用唔同嘅方式做。 咁有啲係睇小朋友佢哋用好多呢啲 crayon 啦 color pencil 畫出嚟嘅嘢，揾翻佢嘅 issue， 跟住用唔同嘅方式嚟幫佢，或者係甚至於係小朋友活動嘅空間搭配唔同嘅顏色嚟 stabilize 或 settle 佢嘅咁 overactive 嘅 energy 咯。 哦，即係其實又睇翻個即係睇餸睇餸食飯咧，好似執藥咁啦。其實睇佢畫咗出嚟嘅畫，同你嘅彩油其實都類似啦，相類似。就係佢畫咗出嚟嘅畫有咩顏色個層面，其實係反映翻佢嘅內心。因為可能好多時小朋友就唔知點樣將佢嘅情緒表達出嚟，咁就透過圖畫，咁跟住再做進一步嘅 follow up 嘅療愈啦。即係調翻轉，如果佢係好過度活躍嘅。咁真係唔好俾咁多红色佢喎，会唔会呀？ 其实红色又好得意㗎，佢过到活跃咁多 energy， 但係佢话嘅如果唔系红色嘅话，咁你补返红色反而有 grounding 嘅一个 energy。咁有啲时候系补返紫色系 crown chakra， 系 stabilize 上边。所以我哋好睇个 case 同佢嘅 color apply， 到底系发生咩事，咁点样可以有个 treatment plan 俾佢。 哇，都几深刻喎！原来即系唔系话诶，当然着普通衫或者着当人嘅衫或者家居颜色系可以有个帮助嘅。咁但系原来咧，我哋想集中去处理一啲重点疗愈嘅项目啦、身体啦，咁其实可能都需要一个再进一步嘅运用嘅方法嘅。咁好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哋就差唔多时间啦。咁下一 part 我哋再翻嚟睇下有乜嘢系可以更加劲啲嘅疗愈方法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见。